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0集，圣诞老人慢慢收起笑容，声音沙哑地说道： 坏孩子，一定会有惩罚的。 这句话的语调与之前截然不同，玩家们看向圣诞老人，此时的圣诞老人已经恢复正常，他对白若瑶笑道： 好了，我可爱的孩子，你还没有选择你的对手，你要记住，不可以杀人哦，要好好玩游戏。 唐默做好白若瑶会选自己的准备，只见娃娃脸青年盯着自己，嘴角一咧，露出一个恶意满满的笑容，然后右手一指：我选他。 我？ 年轻女人整个人僵在原地。 是你啊。 年轻女人在圣诞老人的敦促下，脸色煞白地走到了第六个格子里，她的身体在颤抖，她最清楚自己的实力，她不可能打过白若瑶，白若瑶想杀了她简直易如反掌。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上滚下，她很想质问这个娃娃脸青年，她明明和那个男人是仇人，为什么会选择自己？他就不能有点骨气选仇人，手刃仇人吗？圣诞老人又没说一定会杀了坏孩子。白若瑶把幸运骰子扔到半空中，又稳稳接住。他回过头，看见年轻女人正用赤红的双眼盯着自己，他歪头一笑： 我长得这么像傻子吗？ 年轻女人愣住。 什么？ 白若瑶笑道： 打败糖糖又得不到任何东西，他那么倒霉，骰子都是一点，我又不是傻子，我干什么要选他？当然要选你了。 竟然是在回答年轻女人的疑问。虽然听不到另一组的声音，穆回雪、陈珊珊几人都猜到白若瑶在说什么。穆回雪不屑地笑了一声： 明明是怕死，说得真好听。 陈珊珊不动声色地看了穆回雪一眼。第六个格子里，当年轻女人站上去后，两只红袜子突然出现在半空中。圣诞老人说： 把你们的骰子放进去，格斗就正式开始，谁赢了谁就有资格先选择袜子。 白若瑶走上前，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两只袜子，竟然还凑上去闻了一下。 没味道。 他顿感无趣，直接耸耸肩，把骰子扔进袜子，顺便回头对年轻女人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挑衅对方。年轻女人咬紧牙齿，缓慢地走上去，把自己的骰子扔进袜子。就在她的骰子刚刚掉入袜子的一瞬间，白若瑶还在转身走回原地，年轻女人突然抱起，她怒喝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银色小刀。银色的小刀绽放出刺眼的白光，将整个糖果屋照射得不可睁眼。所有人都没想到，看上去恐惧害怕、实力较弱的年轻女人会做出这么果断的行为，主动出击，打白若瑶一个措手不及。眼看那诡异的银色小刀即将刺入白若瑶的后脑勺，年轻女人也怕了。 不要！ 她以为自己会杀了白若瑶，接着被圣诞老人惩罚。电光石火间，白若瑶侧开头避开这把小刀，小刀就像长了眼一样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圈，又射向她的双眼。白若瑶嘻嘻一笑： 咦，这东西有点眼熟。 会跟踪对象的暗器小刀，这和唐梦的 checkmate 异能有些像。白若瑶手腕一动，一把银色蝴蝶刀出现在她的右手中，银色蝴蝶刀在空中舞出一道漂亮的刀花，速度极快，只听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闪烁白光的小刀被蝴蝶刀削成两段，落在地上。白若瑶没有停歇，右脚一蹬， 整个人如同火箭，嗖的一声窜出去，直指年轻女人。那女人吓得脸上没了血色，惊恐地从口袋里掏出许多白色小花，双手扔出去。这些小花落在地上立刻炸开，限制白若瑶的走位，可实力的差距不是几个精良级别的道具可以弥补的。蝴蝶刀顷刻而至，银色的死神手持镰刀，将刀刃抵在了这女人的喉咙上。冰冷的死亡气息压得年轻女人大气不敢喘一口，她只要动一下，这把刀就能轻松地割断她的脖子。白色小花炸开后形成的烟尘慢慢消散，娃娃脸青年咧开嘴，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哼，我赢了。 说完，白若瑶将蝴蝶刀收回袖中，年轻女人往地上一摊。 我认输。 这种一面倒的碾压局势令圣诞老人非常不满，他实在太不精彩了。他眼睁睁看着白若瑶走到圣诞袜子前，随手拿了一个。那女人从地上爬起来走回起点，才走了一半，白若瑶开口： 我没打算动手。都是六点，你认输就好了。没想到你这个坏女人居然想打我。 年轻女人猛地扭头，不敢置信地看着白若瑶。 你明明对我做手势，说要杀了我。 白若瑶眨眨眼： 我可没说。 你…… 唐默站在起点，远远地望着这一幕。他转头对傅文铎低声说了句话，傅文铎听不到声音，却点点头，也对他说了句话： 神经病。 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明明非常怕死，却喜欢各种作死。白若瑶拿着自己的骰子准备回到起点，不过这一次他从第六格跳回来时，在第三格触发了草莓冰淇淋的龙卷风袭击。白若瑶一边吼着我最讨厌草莓了，一边不小心在这一格里多踩了一下，最终输掉了这一局游戏，换作宁征上场。另外两组也有玩家跳到了第六格，当他走到第六格时，黑塔清脆的提示声再次响起： 叮咚，玩家李爵成功触发幸运的格斗大舞台，请玩家选择任意一个玩家。 原来第六格就是格斗大舞台的触发格。这人先是一愣，接着缓过神来，他激动不已，赶紧伸手指向自己那一组中某个年轻的女孩。女孩的脸色瞬间变了，这是傅文铎那一组，女孩的骰子是四，男人的骰子是三。很明显，这女孩是这一组玩家中体能最差的一个，即使决斗可以使用道具，不出意外一定是男人胜利。果不其然，那女孩在伤了一条胳膊后很快投降。这个叫做李爵的玩家兴奋地拿走了他的骰子，继续自己的游戏。圣诞老人在给玩家进行分组时，点数3和4是一组，2和5是一组，1和6是一组。第一组的点数比较相近，还不至于让玩家疯狂，可另外两组点数相差较大。当可以兑换骰子的机会出现在面前时，大多数相信自己实力的玩家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机会。这时，弱小的女性玩家和小孩就成了众矢之的。傅文生也紧张起来，他还好，他的点数是2，除了点数同为2的玩家，没人会选择他进行决斗。陈珊珊却不一样，没有唐默、傅文铎在，傅文生压根保护不了陈珊珊，他甚至自顾不暇。傅文生担忧道： 珊珊姐，你的点数是5，他们会不会…… 陈珊珊拍了拍小朋友的肩膀： 放心。 傅小弟压根不能放心，他已经从唐默的口中得知，陈珊珊因为异能原因，身体体能永远不能提升，在格斗上天生具有劣势。他身为一个男人，没法保护陈珊珊，如果唐默和大哥在，一定有办法威慑其他玩家，可他不行。小朋友正在胡思乱想着，一道威亚的女声从不远处响起： 我选他。 傅文生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短发女人恶狠狠地盯着陈珊珊，毫不掩饰眼中的贪婪。陈珊珊竟也不慌，那短发女人脸上有两道伤疤，一身小麦色皮肤，薄薄的肌肉贴在身上，明显是个狠角色。可陈珊珊淡定地走到第六个格子里，她走到圣诞袜子前，准备把自己的骰子放进去。放进去前，她抬头问道： 圣诞老人，格斗大舞台可以弃权吗？ 圣诞老人一愣： 啊？ 弃权或者认输，可以吗？ 圣诞老人没反应过来，回答道： 可以。 陈珊珊点点头，把骰子扔进袜子，下一瞬间便转头对那女人说： 我认输。 短发女人和圣诞老人都愣了。陈珊珊直接伸手把那女人的骰子拿出来，将自己的骰子留给她。 等等，你认输了？ 圣诞老人说可以认输，我打不过你，所以认输。 顿了顿，他说： 或者你是想说，你不想拿我的骰子，你想拿的是自己原来的骰子？那是我自作主张了，我可以再和你换回来。 短发女人感觉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气也没法说。她把陈珊珊的骰子拿走，嘴里嘟囔道：哪有这么淡定的小朋友？接着继续自己的游戏，放弃的果断决绝，毫不拖泥带水。这个瘦弱的女孩比玩家们想的还要沉稳，怀璧其罪。她实力不够，知道自己肯定无法胜利，于是干脆连打都不打，直接认输。正常玩家都不会冒着被圣诞老人惩罚的危险杀了她，她不会有生命危险。可这个小姑娘却一点都不尝试，不是胆小到极致，就是冷静到极致。这下陈珊珊和傅文生的骰子都是两点，玩家不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点数特意邀请他们决斗。陈珊珊的想法傅文生能懂，但他不会像对方这么果断。憋了一会儿，傅文生忍不住小声说： 珊珊姐，咱们现在只有两点了，幸运骰子的点数其实会影响到出发的惩罚吧？ 不错，游戏已经开始一个小时，玩家们早已经发现幸运骰子并不仅仅可以当作石子扔进自己想要进入的格子里，幸运骰子的点数影响着玩家可能遇到的危险。白若瑶的点数是6，所以她非常幸运，一直玩到第5个格子才触发一次惩罚。第一个死在糖果屋的那个中年男人，他的点数是1，他就比较倒霉，才玩到第2个格子就触发了惩罚。其他玩家的游戏也是如此，点数越大，触发的惩罚越少，点数越小，触发惩罚越频繁。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